锵锵奥运行，来混小旗儿。对对对，徐老师今天给你提提神儿。我说这个咱话不落空吧，我说找美女嘛，今天我给你找来。 怎么叫给我提提神？ 叫凑 观众提提神。 对，搞完了关键提提神。叶阳 他们对我们审美疲审丑疲劳了。 没错，找一个演，你瞧叶阳这一身中国红，你看他的心，你看叶阳的心， 心都掉到喉咙口了。 对对对， 没错。哎， 我就是想说这个，我为什么贴在这儿？就是今天一直都提在这儿，你知道，一直没有下来。 你知道叶阳是一个代表，千万这个奥运现在就好多人过去也不太看体育，叶阳最近看疯了。她是我小师妹啊，我们武大新闻系的，你知道吗？就小师妹本来是我们才女，我们主持人搞什么大型晚会写稿都是她写的。过去没听说她对体育有兴趣，今天跟我说看那个篮球赛，中国男篮，哎呦都看哭了八分钟。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我会有今天。 你以前 你会有今天？ 我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是我完全是个体育白痴，完全是个体育白。我刚才跟文涛检讨，我说我以前啊，对于体育运动太低档次，就是那叫什么呢？就是为了减肥嘛。 哦，就是减 女孩子，哎，我去运动了，什么减肥嘛？那就是为了这是什么档次？ 不，这是运动啊，跟你看运动是两回事。 就是我跟我理解的这个运动。 女孩子 就是这么一个档次， 对 对对。 可是今天看足球，看 奥运就给了我这个一次机会，我就想，我是不是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再往前走一步，再往这个台阶上走一步？ 不不不，你是所有的奥运都看得起劲，还是就是看这场篮球看得起劲？ 所有的奥运， 他什么都看。 但是今天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哎呦，跟我讲讲你的高潮。 对。这个 啊，什么？不是奥运高潮吗？没什么，高潮高潮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啊，多次 怎么发生的？ 本来呢，这前头的铺垫它有三个阶段，就本来就是在路上，所有人评论这个。还比赛还没有开始打，都是说，哎呀，这个女篮已经赢了这西班牙了哈，我们也，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要强求，反正这个中国男子这个队伍嘛，就是一般是吧？就那样，大家都明白嘛，对吧？ 对， 都是阴盛阳衰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不要给他们压力，对吧？能够打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可以了， 打得好看就行了， 对， 球赢。 对对对对，西班牙队对吧？我明白的，都知道，这没什么，就这个调侃的意思就是说，八九不离十就。 没什么戏， 哎，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什么悬念。打着打着，打两节我就傻了，就领先啊，就是四节嘛，我 对 规矩都是现学的，是第一节领先，第二节领先，第三节第三节领先，我们领先十一分。 那个时候 什么概念？ 你什么时候哭的？ 疯了呀！打到最后一节72-72，平。 嗯， 我们跟对打加时，加时是五分钟。然后五分钟那个就我觉得有点，我说提到这儿其实不对啊，应该贴在这儿哈，就是那个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成喉结， 对，成喉结很困难，很困难。然后完了呢，就觉得，那个时候马上那个西班牙的分数就起来了嘛，然后我们就哗往那边投，那个篮板球不中，然后三分不中，怎么投都不中，就是如果把这个场面变成一个慢镜头，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说两个。英雄在决斗，然后一个是强者，一个稍弱一点，打到最后两个人满身鲜血，但是这个弱者依然爬起来，就一刀一刀往那儿砍，就每一刀都不在他身上，但是他还在往身上砍，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那种 想象力够丰富的， 是 我当时就有点受不了。 女孩子就是喜欢这种给打得满地找牙，但是还是个有英勇是吧？ 对对。 我跟你说，徐老师跟你一路，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你看徐老师这几天都是打野战的服装。他看见 奥运服，奥 运服， 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中国男篮。领先了，哎，要赢了，哎，就徐老师也 对。事先呢，他们问过我，他们说今天下午有场男篮，我说这场你们别看，看以后跟安哥拉跟德国这场，现目前跟西班牙这场肯定输的。可是我自己熬不住，还看了一下，一看没想到他领先了。这个领先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惊喜啊，没想到啊，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强队啊，就是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实际上的水平跟他是差一截的， 是， 可是就是发挥的好。所以看的就，我大概除了 NBA 的这个总冠军的决赛以外，这一次这场就是看的最认真了，我中间都跳起来了。但是你讲到72-72的时候，我知道就已经肯定完了，那时候就肯定。放大来看哈，这场球的促进啊，很像中国现在在整个奥林匹克或者世界体育的促进。 啊，咱们 什么意思啊？你听我说哈，就是说整个中国现在的体育啊，在世界上啊，其实并不是最强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跟美国甚至跟俄罗斯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三号 天时地利人和，咱们这一次有可能会赢。我告诉你 说，徐老师已经发出了恐怖的预言，就是说中国，他认为中国能拿金牌第一， 有可能。有可能中国目前就像前三节，会不会出现第四节，命运还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请记住好，就算你今天假如中国赢了这场，也不代表中国水平就篮球一下子变成世界强队，但是这种情况很重要，你知道我后来在想啊，需要信心需要志气的时候啊， 对， 赢一场啊就好啊， 这个你就看出来了。我跟你说，你像人家现在都说了嘛，中国男篮比中国女篮有精神，正如中国女足比中国男足有精神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他跟美国那个 NBA 打的时候，你当然你明显看确实是技不如人吧，但是为什么咱看着也痛快，这就叫人家外电都评价呀，就是西班牙的报章评价就是叫虽败犹荣。 对， 什么叫，我就想起来那天马家辉还说香港有些写稿子的人哈，你看他不能领略这个悲壮这种情节，比如说他会说李宁，哎，举着那个去点火炬，那不是中国那个传说叫夸父逐日吗？那夸父逐日最后不都给干死了吗？那就多不吉利啊。你看他就不明白，那里边都念论语念孔子了吗？这不就是中国人这种叫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对， 就算中国这次奥运会拿到金牌第一，也就像等于今天的男篮73-72，因为最后那个时候有很多偶然因素，你把握的好一点点，今天王治郅打得非常好，好一点点就可能赢这一场球，赢这一场球不能根本的改变中国男篮的实力，但是信心大增。我甚至在想，中国现在足球不景气嘛，其实从增强人民体制的角度，全国普及篮球真好， 这样咱们个儿也能长高一点。 对呀，特别是对于我这种懒 你说要老百姓举重而老百姓佩剑，没什么可能。 但是你还别说，这次中国这个举重啊几乎没有失手，我跟你说， 重现在 我看出来了，从我看见他这个金牌金镶玉的时候，我就觉得俩项目咱肯定不失手，一个是举重，一个是射击。 为什么呢？ 你看他这个金镶玉啊，你看像不像，一方面像那个举重那个旁边那个轮，那个轮片，一方面像那个射击的靶心，有没有，是吧？所以这俩项目绝对牛。 可是我们射击连连失手啊，这两天 啊，朱启南 好几个都 射击，从第一天开始就大跌眼镜， 就是这个杜丽啊，好几个原来我们预料的就是要金牌的都没成功， 这压力太大。我跟你说，我现在提倡一种什么精神，我就是看这个群体性骚乱事件呢，球场上的群体性骚乱事件，我得到了一个体会，就咱都是外行，我就觉得向前。我跟你说，咱不好呢说中国国奥足球怎么着，就别骂他们了，但是相比之下，我今天晚上看了这个女足，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吗？进俩球，但是我跟你说，我是强烈的感觉到中国男篮、中国女足身上，他有一种向前、向前、向前的精神。你看进的球啊，就在这个禁区里边混作一团，而且往往是第一下没进去，第二下有无数人往前扑，就是一种强烈的向前的意识。所以今天咱们这导演还得给他们这个群体性这个事件鼓鼓劲儿，是吧？用咱们的向前、向前、向前，为中国这个球类这个项目啊加油！咱们来看一看。向前，向前，向前。 然这个刚才的歌词哈、啊、也有点政治上的问题是吧，就是比赛的对手不能把人家当反动派，举着毛泽东的旗帜 要灭了 人，这也是一个意识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奥运歌，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就是说我们等待这一天胜利的那一天，让对手把失败的经验留下来，五星红旗飘遍八方啊， 好多歌你就领会那劲， 主要精神，就像你穿的这身红，哎，所以呢这个精神有一个女孩子，我认为啊她很能体现咱们这精神。 嗯， 今天呢也是徐老师提醒我，上午男子团体体操咱们重夺回了咱们的这个金牌。 对对， 当时这个女孩子就在这个体育场里，我给大家看她照片，桑兰，这前咱们有名的体操运动员桑兰，今天在现场看了比赛，现在咱们就桑兰在家里，咱们连线桑兰呢。 哎，文道你好。 哎，听见我们声音，今天你在现场这个感受如何？渴望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啊，感受特别好，而且我还觉得，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给他们带来分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当时到的时候啊，他们比赛是十点开始，那么我到的时候是十一点。刚到的时候，其实他们男子六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赛了。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进行吊环，而且后来我问了一下周围的一些记者哈，他们告诉我，当时这自由操和鞍马都有一点点小失误，但从后来我发现，我一到以后一看，他后面就越比越好了。 嘿，幸运星啊，你是？ 说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呢，首先过去呢，我觉得我非常高兴，很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很想如果能在奥运会上看一场比赛，也是非常非常荣幸的。所以这一次呢，我正好有一张票人送给我的票，我呢还是生平第一次去观摩奥运会的比赛。 哦，是吗？这运动员成了观众了， 真的假的呀？ 对， 他 这 对呀、 啊， 我 以前运动员嘛， 你是在里面比赛多紧张啊，哪有这份心思在旁边看呢？ 那这个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啊？就是作为观众来看这个同样的自己的项目来比赛。 啊，我当时去的时候，首先啊，场馆特别大，很漂亮呀。应该说体操馆特别漂亮。然后去的时候，其实周围一呢是以观众身份，二呢在当时周围有很多记者，然后《纽约时报》的，然后国内这边《光明日报》，然后记者在旁边也不断的进行采访，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有双重身份，一呢是以观众的身份，二几乎也快变成这个解说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哦，还是拉拉队呢。哎，那你 我还拉队队长呢。 啊，真的？那你既然是内行啊，我倒要问问你，你觉得今天这个中国队这个制胜，因为前面也有些小失误，对吧？这制胜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一是发挥，第二很重要的，我们中国队是具有非常强的实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哈？你看第二名跟我们第一名相比，分数还是差挺多的。 对。 对，像以前因为体操吧，比如说零点零几，像这种可能性也都特别大。可这一次你看团体比完，人都几乎超出一分两分了，就是我们领先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体操男队也属于卧薪尝胆，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中国体操队应该属于兵败雅典，损失很惨重，就没拿到团体金牌。这一次终于憋住气就拿到了，因为什么？我们在2000年也是创造历史，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块，就是男子团体金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本身是很具备实力的，但是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常发挥，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频频的失误。但是这一次，我们应该说从稳定性上有很大的提高。虽然比如说在前面的自由操鞍马有一丁点的小失误，但是这个不会说影响到整个总成绩，因为当时自由操就是有一个运动员是一个脚有点出界了嘛，然后鞍马好像黄旭说那个转体转的不是很到位，所以 这个 他们最后还是最强的。 哎，我看的时候啊，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我怎么觉着现在这个男子的那个鞍马吧， 觉得好像难度低 了。我怎么看着好像这个难度，咱这外行看着难度还不如李宁那时候呢？我记得李宁那时候耍的挺花的嘛，托马斯全旋，这次好像看着就是在转圈。 哎，我跟你说，你这就外行了。 对啊，肯定是外行。 因为你原来会觉得，比如说哈，就是那个横劈叉交叉转换的动作特别多，这次你是我老师看到的，就是说我们是燕子平衡，然后转围着这马转360一圈一圈的转，你知道这个难度是最高的难度，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个动作。 哦，这个比那托马斯拳旋还难呢。 对对对呀、啊，他这个动作是难度很高的。你要是两腿伸开，你这个人是有平衡的。 嗯，对对。 哦，就他那个平衡 腿断的话，你平衡很难控制。 对对，那就像是一个悠悠离心力多大呀，是吧？嗯。 对呀、啊，这个项目吧，就大家看起来器械和那个落地的高度吧，不是很高，但是其实这个项目大家看起来，哎，这个项目比较好比，其实这项目很难比，因为一要有速度，二它还得有那种控制力。 哦，所以说咱们失而复得有实力，但是桑兰咱们时间有限，我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你预测分析一下，明天可到了咱们女子团体体操了，你这个更加的这个有亲切感。 嗯，是这样的，那个女子体操，因为女子体操在团体方面哈、啊，就跟男对比，男子体操比稍微也弱一些。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次就获得了那个女子团体的金牌。这第一次哈创造历史，那明天呢？我觉得哈，我这样认为，那对女队来说呢，这个实力强，对手挺强，就美国队。那不像男队吧，就是说我们是有很绝对性的这种实力，就分数只要发挥稳，就分数就可以相差很多。和女队吧，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说大家的水平，就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水平都是很接近的，所以明天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会更加难比一点。但是只要我们正常发挥，我们把自己平常的训练水平拿出来，我认为我们的金牌是可以拿到的。 啊，这就金牌预言了。那你明天去现场看吗？ 很可惜，我只有今天的一张门票。 那就跟我们一个待遇，咱们一块看电视 啊。啊，对，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桑兰。哎，我发现这桑兰跟咱们叶阳都是一身红啊。 啊，那可不是的，这国旗嘛。 哎、对，叶阳听了刚才这有什么聊的？ 我觉得我对今天男团最后拿金牌的时候的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呢，但是几个大老爷们全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 你知道这四年里面他们的训练房的墙壁上啊，就贴着很多观众啊报纸骂他们的话，就是四年前雅典失掉金牌以后有很多批评嘛。 啊、 嗯，他们我不知道国奥队把批评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人家就把批评全贴在墙上， 这就是卧薪尝胆嘛，那胆就在墙上了、 所以这样就眼泪。 我跟你说，我这次注意发现呢，他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有故事，甚至有些细节我们不太了解。比如说那个举重的那个叫张湘祥， 对， 是吧？ 哦，差点死掉。 完了之后，什么亲吻这个地面，亲吻那个杠铃啊。然后呢，接受香港这边记者采访，他说什么生命什么的，我曾经经历过生命危险，那意思捡了一条命。所以我这个感觉不一样。包括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郭文俊的吧？是叫郭文俊。你想这个女孩子。父母离婚了，父母离异，他跟着爸爸过，他爸爸也奇怪，有一天留下一张纸条给他的教练，说希望你把我的女儿当成你的亲生女儿来对待，把她培养成才，我就放心了。他爸爸就在一个夜晚消失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所以后来他的教练就给这个女孩，这女孩子中间出去打过工，就是退堂鼓啊，这教练就跟他说你要拿奥运金牌，你拿奥运金牌啊，就是最好的寻人启事，最好的寻人广告，你爸爸看见了不就知道了吗？所以他拿了金牌，现在的网友们呢人肉搜索 金爸爸走， 帮他找他爸。咱们也呼吁一下哈，凡是有像这个郭文俊他爸的同志，可以上哪儿报道，再看一下， 奖金200万， 奖金两百万， 估计明天就有很多人， 明天有很多爸来了， 郭爸爸，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开玩笑，开玩笑。你说这女孩的看点哈、啊，她还真是跟男的不一样，她比较注意泪水是吧？比较注意高潮这种东西， 比较有故事性嘛。 啊，比较有故事性， 灵魂深处的东西嘛。 哦，关心到对，人叶阳说这次看奥运最大的体会是发现了灵与肉的关系。 因为啊，以前就是喜欢看一些国外的一些纪录片频道的那些纪录片，他们老是做动物的那种纪录片，但是做得非常精彩。 哦，你把奥运会当成这个看了？ 不，这是以前哈。 对。 但是因为以前对于那个运动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其实来自于一些那样的片子。 动物纪录片。 他们会把人就运动员人类的这种运动跟动物的，比方说猎豹，和人的100米的 速跑，把这个有一种长臂猿吧，跟那个人的那个单双杠的这种翻飞哈， 是是， 跳高跟这个一种蛙类的什么这种， 我怎么就从来没想过这个。 那有很多做还是什么 top ten 什么的，那这19、18、76、30一数数过来的，但是在每一种运动上，他都这个片子最后的结论是，人类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动物 哦，那当然了， 在运动方面是不如动物的。 嗯， 就是我们其实所谓我们运动讲究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动物是最最合一的，跟这个天地是很融合的，对，它就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存就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就是特别是看了这个奥运的很多场比赛啊，你看到那菲利普斯的那个， 哎呦， 菲利普斯那个，嚯，下水就呼那种，对吧？你就觉得它就是生存在水中的某一种 海豚生物， 对，你都看着它就不是人了， 厉害， 非人。 它具有生物，就是它刚才我刚才说的那个纪录片里的那些生物的这种卓越的那个部分， 对。 但是它有一个让我看到，就是我们人类上头有比生物更高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在运动这个方面是灵与肉互相融合的。 嗯， 你说不知，你不知道他这个成绩，这个总分打出来，哪一部分是灵魂在起作用，哪一部分是他的肌肉，是他的科学的这种训练的，什么营养的搭配啊， 就是菲尔普斯灵肉合一变海豚了， 这高手吗？ 这是这次就是说破游泳记录，这是世界体育现在研究的一个现象，跟玩儿似的，怎么三天破了七个记录？ 最郁闷的就是意大利的游泳队，4×100的这个接力赛，他郁闷到什么程度？他打破了世界纪录，结果一个奖牌都没有， 对， 第四名都没做，第四名 为 前三名。你说世界上有这样的运动队，打破世界纪录，一个奖牌都没有？ 对，这你就不得不问，就说这个人类有没有头？而且我跟你讲，所以咱们比谁看的细。我看那天美国 NBA 球员，我还忘了，你看的细，你再看一遍，你会发现我原来的这个幻觉是真的。他们的运动员好像弹跳起来在空中啊，会有一个静止的时候，为什么？你仔细看，每一个美国 NBA 球员在空中，他好像都有一个静止。 特别著名的就是乔丹，他在他会飞嘛，他在空中上去他会飞一段， 他怎么能静止 在空呢？